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？We'll be right back.

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。 爱是一道光，自美。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各位好，我是新涛。我们的听友杰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，想点一首汪苏泷的《那个男孩》，今年毕业季就要与他分开了，想用这首歌来怀念他，并祝福他未来的路越走越好。那么汪苏泷的这首《那个男孩》是去年夏至卫视电视剧的插曲。这首歌的曲风其实一直都是汪苏泷一贯的风格，青涩又带有青春的气息，所以他的歌曲很多都很适合在毕业季去回味去听。也希望所有听众心目中的那个女孩那个男孩永远青春下去，能够做到自己想要做的，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，祝他一切顺利。好了，这首歌就送给你们，来自于汪苏泷的那个男孩。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歌曲和故事，都可以通过我们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，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要表达的故事。每天上午的9:30和下午的18:30，一点动听和你不见不散。 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，一起谈天说地，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。落叶纷飞过画卷，摊开时间的手掌，你笑起来，乌云散开。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你猜的结果从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你猜的结果从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 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，那些时光漫长，仿佛夏天永远晴朗。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看我们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地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却忽略漫步的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。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。